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602面啊，602面第一行，一表十波罗蜜，能摧十种烦恼，成十种真如，辩证十谛。我们前面学到十谛的圆心谛，现在接着看八不动谛。为真如之理，既尽其机，全得其体，则真常临近，无能动摇。经云：一真如心，名不动地。不动地是八地。在大乘经教里面告诉我们，八地菩萨真正的见到阿赖耶了，也就是阿赖耶的三细相，也就是弥勒菩萨给我们做的开示。一弹指32亿百千年，什么人能够看到啊？八地以上，那是八地、九地、十地、等觉、妙觉，这五个位次，这五个位次的人通通都看到了，那就不是假的了啊，不是一个人说的啊，只要你功夫修到这个地步，你都能看见。正是所谓本能呐、这种能力是本能，智慧是本有的，能力也是本有的。只是我们迷失了自信，智慧跟德能都不能显现。虽然经过很长时间去修行，把这些障碍逐渐的放下，要到八地这个时候，这放下差不多快放尽了，烦恼快放尽了，这是烦恼习气，不是烦恼早就放下了，初地就放下了。由此可知，这个功夫不是平常人有的。真如之理就是自性。即尽其机，就是圆满真德。全得其体，跟如来的境界可以说完全相同。这个时候真常宁静，无能动摇。这一句话是形容心体，自信的本体。慧能大师真的，他在第四句话里头说：“何其自信，本无动摇。”那就是这个境界。见到自信了，极尽 不动啊。所以这个在大乘教里头，佛常说，祖师大德也在注疏里面告诉我们，这个境界是清心寂灭。这个地方说无能动摇，慧能大师跟我们说的是本无动摇，这是什么？自心本定。换一句话说，真心是定的，妄心是动的，妄心是念头。念头里面前念灭后念生，它是动的，真心是不动的。那么由此可知，这个修定是多重要这让我们深深体会到佛法修行总纲领总原则总的指导方针就是三句话：戒定慧。戒是什么呢？戒是手段，帮助你得定。定还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开智慧。于是我们就晓得了，大乘佛法终极的目标，我们求的是什么？智慧。这个智慧不是外来的，是自性里面本有的。佛在大乘经上常常告诉我们，心外无法，法外无心。换一句话说，心是能生能现，法是所生所现，能所是一，不是二。本能是不动的。在所现象上啊，你能看到不动，你就见到性。性是什么？性是不动的。如何我们在动中看到不动？祖师大德他们有这个功夫动是相啊，是性啊。不动是性体，就像我们今天看电视，我们看这个屏幕，屏幕里的现象是动的，屏幕有没有动啊？没动啊。屏幕确实是真常宁静，它没有动摇，动的是你的画面，不管怎么动。屏幕始终不动，屏幕就是真心，就是自信，就是这里讲的真如。我们能在屏幕画面上能看到屏幕吗？看不到了，只看着画面，屏幕好像不见了，没有了，这就是这迷了。功夫到家的人他把屏幕上所现的像连屏幕全都看见了现在哪里现在屏幕是现，现在像中任何一个现象都是屏幕，那没有离开吗？ 啊，人在屏幕里面活动，啊，乃至于最快速的，像闪电，啊，像喷射机，啊，没有离开屏幕啊，都在屏幕里头啊，那屏幕失踪不动啊。那我们看看禅宗的语录啊，像《五灯会员》《禅灯录》这些书啊，那个里面记载的全都是明心见性的大德啊，见性之后就是切入这个境界了，还得请老师给印证。啊，老师的考试问性是什么？性是什么样子？性像什么？啊，被考试这个人往往是或者是一句话，或者是一个动作，或者随念一物，顺手递来啊，老师给他印证，没错啊，真的见到了。慧能大师在无足忍和尚方丈时，听老师讲《金刚经》，听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豁然大悟啊。啊，他就提出报告，何其自信呢，本自清净。啊，没有想到他见到了本自清净，没有染污啊。这什么？好像我看电视，忽然之间看到屏幕了。那屏幕里面这个现象像是染污的，屏幕没有染污啊，像是动的，屏幕不动，本不生灭，那不生不灭啊，本自具足，就是具足无量无边的现象。就看到了啊，本不动摇，能生万法，万法不爱屏幕啊，屏幕里面的这个色相不妨碍屏幕，屏幕也不妨碍色相，离世无碍，世世无碍。而色相跟色相当中有没有妨碍？没有，他看出来了。为什么没有？它是空的，不是真的，它是个幻象，根本就不可得啊！所以般若经总结四句话：一切法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啊，这个话到什么时候才证实了？我们真的明白了。虽然真的明了了，不是自己境界。啊，为什么呢？我们放下的不够。这不是自己境界。啊，我们为什么这么肯定相信他的时候一点没错呢？我们看到科学报告，科学报告跟佛跟弥勒菩萨所讲的完全相同啊。换一句话说，科学家提出报告让我们断疑生信啊，这是真相了。 啊，一秒钟，1600兆的频率，你能看见吗？啊，我们看以前老式的电影，啊，用这种。这个幻灯片啊，在这个影片里面所放映的，它的频率1秒钟24兆啊，镜头二十四次开关，镜头打开，照在荧幕上，立刻关起来。再打开第二章，不是第一章了。这个道理要懂啊。那现在弥勒菩萨告诉我们，我们现在这个现实的世界里头，跟这个前要现一个道理一样的啊，1秒钟多少张呢？1600兆，你能掌握里头一张一张的，掌握不到，所以它是假的。它不是真的，就像画这个底片，它张张是独立的，前面一张它不是后头一张，啊，它是相似相，相似相续，它不是真的，完全相同的相续，不是的，没有一张相同，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啊，将本身博士做水实验。做了10几年，他告诉我，他们从来没有看到有两个水接近的是相同的，找不到。他把这个事情告诉我，我告诉他，永远不可能有两张相同的。他问我为什么，我说念头不一样。啊，你就是我自己做实验，前一张跟后一张不相同。为什么念头不相同吗？我们现在感受到这个念头是个很粗的念头啊，不是佛经上说的，佛经上说的这个念头很细呀，啊，非常快呀，啊，1秒钟1600兆。你怎么会知道它是假的？谁看到了？不动地的菩萨看到了，比科学家厉害。科学家只知道这桩事情，这个频率多少次，他说不出来，他讲极快的速度。啊，弥勒菩萨把数字说出来了，一弹指32亿8000年。啊，8000是10万呢，32亿乘10万，320兆一弹指。啊，那我们弹得快，1秒钟可以弹5次，5×320，1600兆。假的不是真的，哎，这个就说明什么？这叫四思无碍啊！前一念跟后一念，它是独立的嘛，它不是真的，它怎么会障碍呢？啊，就好像我们底片一样，前面一张不碍，底下一张，底下一张也不碍前面一张，它不碍呀。啊，这叫事实真相啊！般若经上讲的诸法实相，实相如是啊。从哪来的呢？从心生的。真心就是自信，能信能生啊。但是能信能生，立刻就灭掉了。 啊，楞严经上说到，好，说这个细想，当初出生，随处灭尽，当初出生，当初灭尽，啊，一个一个接个，相续不断呐、啊，我们的念头相续不断呐、啊，这个念是妄念，如果这个念头断了，就好像我们看电视一样的时候，哎，突然停了，画面没有了，那就断了。如果我们还看到这个静音在念念，它没断。啊，那菩萨，八地以上菩萨知道，七地以前也知道，像我们这样叫解悟，因为我们听到经上听多了，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哎，又听到科学家的报告，啊，科学家报告跟佛法讲的完全相同，啊，证明这个决定不是假的。佛菩萨所以真的是定中的境界。那么定中这个方式比科学的方式高明，科学有很多仪器。啊，而且发现不偶然了，你看一代发现一点，一代发现一点，啊，世世代代累积到现在，哦，发现了，那这些科学不断在进步嘛，啊，有没有个极限呢？科学到了极限，还能往上提升？不能了，这佛在经上讲，为什么？佛给我们说，第六意识在八识里头，第六意识这个攀缘的能力最强，也就是它的作用。啊，它对外呢，能够攀缘到宇宙，就是法界，是法界；对内呢，它能够缘到阿赖耶。现在科学远到阿赖耶了，现在可以确实走两个极端，有个宏观宇宙专门研究这个无穷大，一个是微观世界无穷小啊，极大极小的两个方向，极大的是宇宙，极小的是量子啊，你看量子的进步，啊，以前从分子、原子、粒子、夸克，到现在讲量子，啊，这讲中微子，啊，这研究极小的，啊，大而无外，小而无内。这个科学还没有达到啊！佛告诉我们，那个极小的，就是出现呢，就是那一念，弥勒菩萨讲的一念1600兆分之1秒出现这个境界。啊，这虽然这么小，啊，小到什么程度？黄念老引科学家的报告，这中微子，100亿个中微子组成一个原子，啊，不是原子，电子，比原子小，100亿个。中微子，也就是中微子多大了？是一个电子的啊，一个电子的100亿分之1。啊，它是个圆满的现象，也就是具足五蕴啊，色受想行识，它具足。 啊，四十五支，受想行识，今天科学家讲的信息啊，它这里面含藏多少信息呢？遍法界虚空界，乃至于过去未来全在里头啊。我们现在科技算不错了，发明这个晶体啊，晶体像小指甲这么大，一点点大，里面含藏东西惊人呐！啊，是一部大藏经就在一片里头啊，一部四库全书也在这一片里头这非常惊奇。而实际上呢不止，实际上那个中微子那么大的小的，不能比这个再小的了，它里面所含藏的是整个宇宙啊，整个宇宙过去现在未来统统在里面谁知道？佛知道。佛在大乘经上告诉我们，谁有能力进入微尘世界呢？微尘的，佛告诉我们，微尘有世界，有宇宙啊，我们这个宇宙没有缩小，它里头没有放大啊，小中有大，大中有小，我们好容易懂啊，小中有大，它容纳整个宇宙啊，变法界虚空界全在里头啊。我们这个前面在经上读过普贤菩萨，这是等觉普贤，实在说了，我们现在应该知道，从八地以上修普贤行的啊，八地普贤、九地普贤、十地普贤、等觉普贤都有能力进入微尘世界，这很不可思议啊！那这科学家没发现呢，只发现有这个东西，这东西里头还有东西，这就不知道了。而且它重重无尽，小而无内嘛，啊，这么小的这个微点，真就是微点了，肉眼看不见的，普通显微镜也看不见的。啊，在微点里都有世界，他那个世界里头又有微点，微点里头又有世界，重重无尽，这是什么道理？我们如果用两面镜子对照一下啊，我前面一面镜子，后面一面镜子，我在里面看到的时候，我这镜子里面影像重重无尽。隋唐的时候，贤首过世讲《华严经》，讲到重重无尽的这个境界，皇上听不懂啊。贤首过世很聪明，让皇上在你这个大殿啊，宝殿这个外面院子里建一个八角亭。啊，那这皇上很容易，马上立刻叫工人建个八角亭。把建好之后，先说过此事，八面用八个镜子，八个镜子，上面有个镜子，地下也铺的是镜子，那个时候是铜镜，让皇帝进到八角亭当中去站一站。 你就看到重重无尽了。哦，他真的到你一个大方面看，恍然大悟。那无论看的，你看这镜子照镜子，重重无尽。啊，用这个方法让他领悟到重重无尽的意思。啊，这宇宙的妙啊，神秘奥妙啊！啊，我们一般人无法想象啊。啊，不动地的菩萨啊，经里头有这一句话：一真如性是不动。禅宗里都说十得一万事毕啊，一切事情就圆满了啊。这个一就是此地讲的一真如性，叫真心呢。因此佛法跟非佛法我们怎样认知，那就是佛法是一，都绝对不是佛法。千经万论到最后归一真如性，无量法门也是归一真如性啊，万法归一了。啊，皈依这个业的念头都没有，有一个业的念头，那还是起心动念，那还是迷，那不是真的业。真的业的时候，业的念头都没有。圆满的回归自性，啊，回归自性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啊，我们可以这样说法，我们的物质身体跟变法界虚空界的物质融成一体，我们的受想行识就是精神意念，科学家讲的信息场，我们自己的信息场跟变法界虚空界的信息场融成一片。啊，还有一个念头，啊，释迦佛问的三桩事情，问弥勒佛了，心有所念，这一念当中有几念？你看，问了这个，这个念头是，这个念头是今天科学家讲的能量，从能量场变现出信息场，从信息场变现出这个物质的这个现象。啊，所以物质现象、精神现象，啊，我们也可以说心理现象，还有一个自然现象，啊，波动是自然现象，就是阿赖耶的业相，啊，信息场是阿赖耶的转向，也就是阿赖耶的见分。物质是阿赖耶的境界相，也叫做相分。啊，科学能够达到这里。啊，但是科学能发现远不如八地菩萨， 八地菩萨知道的透彻，过去是看到边缘，看到个模糊景象，哪有八地菩萨那么清楚？八地得受用，科学家不得受用。看到这个现象，自己没法子受用，八地菩萨得受用。这个得受用就是我刚才讲的，跟变法界、虚空界融成一体。所以，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波动，他都受得到；一切物质现象的波动，他也受到。这三种波动都属于波动，自然现象、心理现象、物质现象，全都知道啊！先守过失的还原观，修华严奥旨望境还原观，那里都有个望境，望不尽就还不了缘，望尽则还原。望尽是不起心不动念。完全回归到自信了。我们做到不起心不动念了，回归自信了，没有尽其意，没有得到全体的大用，而是我们得到一部分。科学家连的一部分都得不到，所以方东梅先生说，佛法是高等哲学，哲学家纵然达到这个边缘，不得受用。现在我们知道，它不但是圆满的哲学，它也是究竟的科学。科学哲学都达到最圆满的这个状态，这是佛经，这是自信的。真正了解了宇宙、人生跟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全搞清楚了，搞明白了，是一不是二啊！所以同体大悲生出来了，这信德；无缘大慈生起来了。在宇宙当中，能不能找到一个跟自己没有关系？找不到。真正明白变法界、虚空界，万事万物跟自己是一体，不是一家了，一家不是一体，它确确实实它是一体。他能不关心吗？关心没起心动念，高明。帮助你，帮助你离苦得乐，帮助你破迷开悟，也没有起心动念，真高明啊！无为而无所不为。无所不为实际上是无为，无为跟不为是一不是二。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去悟啊，去了解它，去体会它。 那我们怎样才能够进入这个境界？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去修炼呢。啊，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这个，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兑现。啊，把我们过去错误的想法修正过来，错误的看法修正过来。啊，什么是错误的呢？有想都错了，无想也错了。看法有看法错了，没看法也错了。为什么说错了？因为你有起心动念，你有分别执着啊。所以佛教导我们放下执着，放下分别，放下起心动念，正确的。你要问他为什么我要放下？你不放下的时候，你在迷，你见不了心。你放下了，马上见到了。那拔地是，我们可以说彻底放下了。那上面还有四层，那就是说。他的无时无名习气啊，无时无名习气41品呢、啊、他还剩下4品啊，剩下3品。啊，9地10地等觉还剩下3品。这个3品是最后的3品。要是断尽了，他就回归常寂光了。那回归常寂光，就是从你一念不觉而有无明起，这个起点呢，你转了一圈，又回到起点了，大循环又回到这里。圆满了，成佛了啊！这是真正成佛，究竟圆满妙觉如来。楞严会上，富罗那尊者啊，富罗那是阿罗汉，向释迦牟尼佛提了个问题。等觉菩萨功恨圆满了，证得妙觉位了，他还会不会迷啊？不是又回到原点了吗？还会不会再迷啊？我说不会了。为什么不会了？他完全经历过了，全部了解了。啊，最初是一念不觉，现在是完全觉悟了。啊，你成佛了，永远不会再变成凡夫。圆真三不退的。啊，所以不动这两个字太重要了。啊，在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境缘当中，就是要学个不动啊，这是很难做到的。你看从初地，从欢喜到不动，第8个阶段了啊。不动太重要了，不动就是禅定了。84000法门，门门都是修不动，门门都是修禅定啊！我们用什么方法修禅定呢？用智持名号， 你看心才有动了，阿弥陀佛啊！不管我的念头是善是恶，是燃是紧，念头只要一起，觉悟了，真心里头没有念头，这怎么办呢？通通归阿弥陀，阿弥陀还是一念，可以啊，这一念带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再把这个念头放下，你就圆满了。啊，如果今天阿弥陀佛这一念不肯放，不肯放下是对的。那阿弥陀佛这一念也不要了，那你就变成无想定。啊，功夫修成功了，无想定。无想定的果报在哪里？在四禅无想定。无想定就好比这个人掉到黑洞去了，完全被无明裹缚住了，把他包覆住了，啊，将来寿命到了，定功失掉了，到哪里去？到阿鼻地狱。错了，那是一个误区，走错路了。啊，禅定，你看我们中文翻译为静虑，啊，静是不动，它是活的，它不是死的，它里头有观照啊，它有智慧，智慧起作用是照，照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只是他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这叫禅。所以他心是定的啊，无论是善缘是恶缘，是人事关系，好人跟坏人啊，境界里面是顺境还是逆境，他就像在定中看荧幕一样，啊，看电视这画面一样，啊，自己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看得清清楚楚，这是慧；如如不动是定，定中有慧，慧中有定，这是法身菩萨。啊，有定没有慧，阿罗汉辟支佛，有慧没有定，六道凡夫啊，这个慧不是真智慧，真智慧一定有定，从定中说是真智慧。啊，没有定的智慧，佛法个名叫视之变聪，八难之一。佛家讲的八难，八难里头就这一条，叫视之变聪，记问之学，这人很聪明，啊，记得很多，啊，看得很多，叫光学作文。啊，博闻强义，强记啊，古代邵正毛这一流的人物， 很多很多啊！啊，那个不是正慧啊，正慧有定，所以慧加上定，我们可以这样说法。现在人家知识没有定，智慧就叫知识，知识加上定就叫智慧。有定的知识就是慧，智慧没有定的知识就叫知识啊。这是什么叫知识，什么叫智慧。我们从经文就知道啊，有定的就见闻觉知是智慧，没有定的见闻觉知是知识啊，这样分别也可以啊。我们再看下面第九，善慧的啊，这里要着眼的就是善。你看，为既得真如之体。谁得真如之体？不动地八地菩萨真得真如之体啊，体什么也没有啊。慧能大师夹在了五句，那就是真如之体，体相作用他都说了啊，那叫他法妙用。这个妙用人找凡所照了，习是真如。这个智慧善呐！啊，在他的境界里头，法法皆如，法法都是真如，万法皆如，没有一样不是真如，虚空是真如。啊，所有一切抽象概念也是真如。啊，相宗、祖师将一切法归纳为660法。啊，这是弥勒菩萨造瑜伽师地论。将一切法归纳660法，天亲菩萨觉得660太多了，初学的人接受不了，再把660法归纳成百法啊，归纳为一本啊，初学的方便呢、啊、所以百法展开是660法，660法展开无量无边的法啊，善慧地菩萨看一切法皆是真如啊，经人法真如用啊，名善慧地。这个慧是自性里的真实智慧流露啊，你才见到法法皆如，法法皆是，哪里分别了？我们今天这个是那个不是，这个好那个不好，错了。这是什么？这完全堕在虚幻的境界当中，全是妄念、邪思、邪见，没有看到一切法的真相啊！为什么万法皆如？佛在经上常讲。 万法唯心，心是真如。万法从哪来的？心现的，真如所现的。真如所现的，它不是真如，是谁是？啊，古大的一个比喻比得好，以金作器，器器皆金。啊，我们用黄金做成器皿，组成过程不同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器皿，啊，摆在你面前，全是黄金，啊，黄金色的佛像，黄金做了个小狗，啊，黄金做个蝴蝶，黄金做个爬虫，全是黄金啊！哎呦，你见到佛像会拜他，你见到小狗这很好玩玩具，啊，黄金也可以做个鬼像，做个魔鬼。哦，你看到魔鬼你讨厌他，全是黄金啊，价钱一样啊。都是最高艺术品啊！设法界一真庄严，全是自性变现的，自性好比是黄金，变现的设法界一真庄严，是一不是二啊！谁看到呢？九地菩萨看到，善慧地见到了，所以善慧地，是老师的在指导啊。师道啊，啊，九地菩萨是老师啊，啊，凡是九都是老师，啊，十信位里面的九信，导师位，啊，十柱里面的九柱，十回向里面的第九回向，十地的九地都是法师位，他可以教人了，没问题了。啊，不会把人教错啊，因为他看到了法法皆佛，所以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小猫小狗本来是佛，蚊虫蚂蚁本来是佛，树木花草本来是佛，山河大地本来是佛啊，你在地上立一片泥土是本来是佛，这是九地菩萨的境界啊，所以他法真如用啊，法是从这里发生，从这里发起啊，这就是自信的大用啊！啊，前面讲的妙用啊，他见到一切法的体相用，体是真如，相是幻象。啊，幻象有作用啊，这个作用里面就造业，有染有净，有善有恶啊，因为造作，所以产生许许多多的现象，那现象果报啊，啊，设法界一真庄严，是自己造的。啊，参透了，没有一样不是自作自受。你成佛是自作自受，你变恶鬼、变地狱、变畜生还是自作自受。啊，人天里面享福也是自作自受。啊，最重要的是明了，明了上都不糊涂了。啊，他在地狱愿不愿意在地狱？愿意在地狱。 干什么？在地狱堕地狱众生，他觉悟了。哎，他是地狱生，堕同类的众生。啊，他如果在畜生里觉悟了，他畜生就对菩萨，堕畜生道的众生。啊，他要是堕胎投胎投了个小蚂蚁了。他是蚂蚁类菩萨，就堕蚂蚁类的众生。菩萨无处不现身啊，他在任何他都得自在。啊，真的离世无碍，世事无碍，无论在哪一道。啊，在无情亦复如是。啊，它变成一棵树了，变成一个小草了。啊，它能度了些树木花草的神灵。啊，为他们讲经说法。啊，要知道，树木花草比人难度，为什么呢？它执着比人深。山河大地是更难度，执着最深了。啊，他不执着，不会变成那个样的。所以，我们明白这些道理啊，心要放下，量要放大。啊，我们本来的度量是含容空有啊。你看那个还原观上。啊，三种周遍第三说的含容空有，含是包含，我们的心包含太虚，心包太虚，容是容纳，量周法界没有一样不包容的。啊，迷得越深，心量就越小。觉悟的越彻底，心量就越大。啊，到不动地的菩萨，量周法界，啊，心包太虚，量周法界是八地以上的心量。啊，这自信本来是这样的。啊，变法界、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这个认知啊。真相大白啊！最后法云地为菩萨至此第十地修行功满，唯物化力众生，自己修行圆满，在八地跟九地圆满。圆满之后呢，那就是普度众生。唯是唯一，没有第二个。物是租，就他的事业。啊，他事业是什么呢？教化众生，教化利益众生。啊，大慈如云，这叫法云。是这么来的啊，云有复阴的意思，你在夏天阳光很大，哎，有一片云彩遮住太阳啊，我们就感到阴凉了，取这个比喻啊。菩萨大慈大悲也，所以是作利运啊，利益运则众生啊，而本即不动。这一句话重要。菩萨有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度化一切众生，没起心，没动念。 那我们要问，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经说法49年，教化众生，他有没有起心动念？跟主说没有，真没有。行住坐卧都是如如不动。大乘经上有两句话，那且常在定，无有不定时。那些是梵语，指的是龙，是象。龙我们没见过，象见过。你看大象那个样子啊，行住坐卧真的都像在定中一样啊，取这个做比喻。菩萨教化众生，无论在哪一道，行住坐卧也在定中。定中就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啊，教化众生的威仪是自信自然流露，言语也是自然流露啊，决定没有通过思考，哎，我想想应该要给你怎么讲，嗯，那是凡夫啊，那个不是地上菩萨，只要明心见性，他决定没有思考啊，决定没有说我想一想，没有。这个境界不可思议啊。不想他就能知道，对。因为他完全知道。你不问，不问他什么都没有。啊，不问的时候什么状态呢？就是慧能大师讲的，何其自信。本自具足这个状态啊，他确实具足不行啊。如果有缘，那就能生万法，但自然生的法性不可思议。真心不可思议 啊真心不乱啊，我们今天讲啊，它有体系，思维的体系，组织的体系，一点都不乱啊，那境界的现前不是自己，是随顺众生。那众生喜欢什么，他自然就现身。啊，自己没起心动念。极乐世界怎么成就的？法藏比丘那个时候起心动念，到法藏比丘成佛的时候，他世界自然现前。真不可思议，我们无法想象。宇宙的奥秘，心性奥秘胜过宇宙啊！宇宙是所现的，能现是心性啊！宇宙是所变的，能变的是阿赖耶。科学家今天 发现阿赖耶，阿赖耶的奥秘他没发现，为什么呢？发现他就得受用了，他现在发现不能得受用，啊，也就是看到阿赖耶一个模糊现象，阿赖耶里的究竟有什么还没搞清楚，八地菩萨真的了，他搞清楚了，所以他得受用。啊，他的受用是什么？真常宁静，也就是自性本定现前的。啊，慧能大师所说的，本无动摇。这八地啊，啊，到九地的时候，那就是能生万法了，真如之体起了作用了，照见无蕴皆空啊！啊，度一切空啊，一切空啊，就是一切众生，没有见性的众生。啊，这个心发出来了，到法云地，不但发心落实了，啊，这种落实就是与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起感应道交的大用，众生有感，立刻就应。啊，楞严经上所说的。当初出生，这一众生有感，他什么时候感，在哪个地方感，马上就在那个时候，在那个处所就应了。啊，随处灭尽，感的能量消失了，应也就没有。啊，感应是幻象，是帮助这个虚幻的众生觉悟回归自性，这目的在此地。啊，所以虽施作利运，这将佛事啊，利运者就是现身说法，啊，菩萨的八万细心，八万法门，小乘里面三千威仪，这都是力跟运的，都包含在那两个字里头啊！啊，重要的是本极不动。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世间示现80年了，啊，他投胎呀，有父母啊。啊，19岁离开家庭，出去求学，学了12年，30岁在菩提树下将所学统统放下，入定，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他这个表演，我们要能体会。19岁出家，放下烦恼障， 30岁菩提树下入定，把12年所学的放下，放下所执障。如果你不放下，便所执变成障碍，障碍你得定，障碍你开慧。那为什么你在外面所学的那是心外学法，那不是智慧，知识。知识要不放下的话，障碍你智慧现前。所以放下，你看教我放下烦恼障，放下所执障，大彻大悟。那为什么四弘誓愿里头有说法门无量誓愿学啊，佛道无上誓愿成，这不是矛盾了吗？啊，可是你要记住前面两条是什么，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众生愿度众生，这是愿，四弘誓愿这一条是愿。那后面这三个，后面三个是誓，你一定要做到啊！你烦恼有没有断？你看这个地方给我们说了，不动地才把烦恼算断尽啊！啊，善慧地智慧起来了，起作用了。啊，法缘地呢？哎，兑现了，众生无边誓愿度兑现了。啊，第一愿兑现了，没有后面那个三条啊，那个众生无边誓愿度是空愿呢、啊。你没有能力啊。啊，但是那一愿是我们修学这个动力。啊，你看世间人啊，勇猛精进。啊，什么力量推动他呢？名利，他为了争名夺利拼命干呐、啊，日夜不休息啊！那菩萨名闻利养都不要了，五欲六尘都舍掉了，他为什么要精进？啊，为什么勇猛精进？他为度众生啊，苦难众生太多了，六道众生苦啊，十法界众生苦啊。啊，这是慈悲心呢、啊。啊，这个力量在推动他。啊，推动他什么？认真去断烦恼。断烦恼是修德行呢、啊。学法门是求智慧呀、啊。成佛道才能普度众生呢、啊。啊，法云地是成佛道了。啊，这个地方也用经来证明，经云：“此因妙云，佛涅槃海，名法云地。”底下有个注解啊，梵语涅槃，华严灭度，未知海者，一切深广，无法不容。言语简单，几句话说得很清楚很明白。啊，大慈大悲。就像一片云彩遮住阳光，你得到阴凉。啊，这个慈悲就福涅槃海。 啊，涅槃就是灭度，四谛里头的灭谛，灭什么？灭烦恼。烦恼是因，灭生死，生死是果报，啊，因果都灭了。啊，他的意思，深广无际，无法不容，这一句重要。啊，你还有一法不能包容。还有一个得罪我的人，我还不能原谅他。你永远是凡夫，你没有办法把你向上提升。为什么？你不知道那个人是自己。你知道那个人是自己，你去自然包容。啊，所以真正觉悟的人晓得，变法界、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啊，我在前面讲过，做个比喻啊，一切众生是自己什么？我们要把身体比作法界，啊，大涅槃界，一切法呢？都是我身体外面眼耳鼻舌身，里面五脏六腑，啊，这叫什么呢？我们中国俗话叫心肝宝贝啊，是你的心肝啊，是你身上的细胞啊，你没有它就活不成呐、啊，真的是这关系。谁知道？八地以上菩萨知道，所以他对于一切众生平等的慈悲啊，众生迷惑颠倒啊，会糟蹋他了，他爱众生。啊，你杀他，他还爱你；你杀不了他，你杀他什么？生命啊，假的，不是真的。你把这个生命杀，他又现一个身，他现身太自在了，他能现无量身呢。啊，这些事实真相。要很细心去体会，啊，然后你才真正能够学得到，慢慢切入境界，啊，对待一切众生，尊敬、爱护、关怀，啊，照顾、帮助他，成就他。为什么成就自己？他不是别人。啊，他确确实实是自己。啊，八地以上啊，承认了，肯定的，一点怀疑都没有了。啊，所以到法云地才真的众生无边誓愿度。啊，这一大愿就圆满兑现。所以经文上说辩证实地啊，你看看金刚书表法表这么深的意思啊。那么在贤教里面，西藏也有这个意思，你看西藏里头有几股啊，有四股，能不能表四弘誓愿呢？能， 能不能像此地讲十波罗蜜是一个，十种烦恼是一个，十种真如是一个，辩证佛地是一个，他就好，他也四个。啊，菩萨手上拿的这个法器，表法的啊，金刚书表这个意思，西藏也表这个意思。而西藏作用比金刚书还要大啊！为什么呢？西藏是出家人，每一天都要外出徒步，他都要用它。啊，徒步要有礼节，不能够粗鲁啊，你敲人家门就不好意思了啊，应该怎么样，到人家门口的时候摇锡杖，锡杖底下有这个环，摇的时候它会响啊，里面人听到有锡杖声音，他就出来开门供养你啊，所以这是给他一个信息啊。他家里没有东西，他就不开门啊。今天他家里没东西供养，就不开门，你就得走第二家啊，摇一摇，里头没反应，就到第二家。这是礼节，没有丝毫勉强啊！啊，而且供养不拘多少啊，不是有人富裕的人家，你来供养，他可以给你一钵满钵的饭，但是多半人家家里吃的还有多一点的啊，给你一瓢羹，给你两瓢。所以佛准许比丘托钵托七家啊，这一部分七家供养的，每一家一点点啊。表法的意思，我们接着看去看下去。故知金刚手表金刚真智啊，代表这个意思啊，就是金刚般若波罗蜜，它的作用能退魔君，断烦恼得成就，它有这个作用啊。那么我们手上拿着金刚书，有没有金刚智慧呢？如果没有金刚智慧，这个金刚书不灵啊。西藏也如此，也是能退魔君断烦恼的成就啊。如果你没有金刚正智啊，拉了西藏也没用处啊。所以如果真有金刚真智，手持金刚书，这个金刚书放光啊，妖魔鬼怪他能看到啊，他一看放光，他就震慑住了，他就退了啊，降服魔君啊。西藏也如此啊，文殊菩萨手上拿的是剑啊，观音菩萨手上拿的是羊脂净水他都有表法的意思在啊。金刚术是武器， 古印度的武器，西藏也可以做武器用啊，它的作用一个是起势的时候，另外的时候也防身啊。有古时候多半住在山林里面，有一些野兽啊，所以它也是防身之用。所以里面表的意思跟这个经常讲的相同啊，能推魔君，能断烦恼，智慧断烦恼啊，转烦恼成菩提啊，能的成就啊，成就是什么？成就是中正如啊，即经中啊破邪执之意。只要有执着，就叫邪执啊。但是在净土里面，佛教给我们智持名号，只有这个执着不是邪执。你智持阿弥陀佛的名号，你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这个名号是自信的号啊，你看他的意思啊，完全翻成中国的文你就容易懂了。阿翻作无，弥陀翻作量，佛翻作觉啊，完全翻成中国意思，无量觉，觉悟啊，或者翻作无量智，佛这个字有智慧的意思，智慧是体，觉悟是用，无量智慧，无量觉悟啊！这是什么？这是自信啊！一切菩萨。烦恼断尽了，前面说过了，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成无上正等正觉，这就是我们一般讲正得究竟的佛果了。那是不是无量智无量世觉呢？是。所以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可以说是一切诸佛如来的通名总名称。那你就晓得这个名号的功德多大，不可思议啊。念这一句佛号，把十方三世所有一切诸佛全都念到了，为什么？都是无量觉嘛。如果加上他的名字，法藏阿弥陀佛，那就是指一个人，西方极乐世界法藏比丘修成的阿弥陀佛，要不然阿弥陀佛太多了，全是阿弥陀佛了。中峰禅师在三十七念里面说的话是真话，不是假话。他说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这些呢真心，我的自信，我的真心就是阿弥陀佛。为什么真心自信无量智 无量久，没说错啊！一切众生的真心，一切众生的自信，不都需要阿弥陀佛吗？我们应不应该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我们今天心里怎么样？阿弥陀佛，心里头拉拉杂杂东西，拉拉杂杂的，那都是妄念，那都是烦恼，那都是业障。把我们自信的阿弥陀障碍住了，让自信阿弥陀不能现前，现前的都是妄想、分别、执着，都这些东西啊！啊，自信里头没有这个东西啊。所以念阿弥陀佛是对的，没错啊。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是真的啊，你才能成阿弥陀佛。你不把阿弥陀佛放心上，你怎么能成阿弥陀佛？到西方极乐成佛，成什么佛？成阿弥陀佛。人人都是阿弥陀佛，一切众生皆是阿弥陀佛。啊，这个意思不能不知道。啊，是经中破邪智的意思。以此金刚杵喻诸菩萨金刚般若之妙智，能破除一切不正之情执。到这个地方，把金刚杵的意思说完了。那是用金刚杵来比喻，比喻诸菩萨、舍利菩萨。如果在华严经上讲呢，比喻41位法身大士。啊，华严是大乘圆教。啊，初住就把起心动念放下了。啊，华严经的初住等于别家的初地。啊，他分得细，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等觉。啊，41位法身大士啊，他们的金刚般若妙智。啊，经上讲的最明显的，你看前半部四相放下了，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没有了，谁做到了？啊，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小乘初果做到了。地位不高啊，小小乘啊。在华严经上，初信位的菩萨做到了。所以我们怎么个修法？你修到虚陀洹，修到初信位的时候，你做不到啊。无论怎么修法都在门外啊。虚陀洹是小乘初果，初信位的菩萨好比是小学一年级。这是大乘教，不能不知道啊。啊，所以明白这些事实真相呢，傲慢的习气完全没有了。 我是什么地位啊？我在佛法里是幼稚园，你有什么值得骄傲的？那跟小学一年级比差远了，断证的功夫不如人，智慧又更不必说了。啊，我们今天有幸，非常非常幸运，遇到净土，遇到净土，待业往生，没放的放不下的是业啊。84000法门，没有一个法门是待业的，通通都要断惑真正。你去试试看。这个活断不了，那我们只有找这个法门啊，只有找法藏比丘啊，法藏菩萨阿弥陀佛，只有找他啊，他有办法，他建立一个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修行的道场啊，也就好比他在那里办了一个学校，佛教学校啊，只要肯去，他都修，都收啊。凡圣同居图小学，方便有余图中学，十报庄严图大学啊。大学里的确实，舍利菩萨是研究所。等觉菩萨是博士班，真如是，所以他在那里办学校啊！啊，我们念佛到极乐世界去上学，这个学校里保证我们断惑真正，而且阿弥陀佛真了不起啊！啊，想得太周到了。这个学校设备完善，一丝毫欠缺都没有。学生上学，什么人谁呀？什么待遇呢？阿维月智菩萨的待遇。哎，小学都是阿维月智菩萨待遇，这还得了吗？啊，你去读大藏经，读遍大藏经，佛没有说过，只有在净土里的时候。遍法界虚空界独此一家了，这个机会可不能错过啊！啊，我们今天没有金刚智慧，有金刚智慧才能断烦恼啊！金刚经上半部你看断思想，下半部断思境，真了不起啊！下半部是无我境，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寿者见，你见什么念头都没有啊？前面断了相还有，念头还有啊，就是还有习气啊，后头连习气断掉了啊，这个观念都没有了，真断了啊。所以我们知道啊，金刚经破四相是四圣法界啊，在净土里面讲方便有余土，后半部破四见呢，那是十报庄严土的境界，就是41位法身大士啊。这是金刚经啊，上下两部分。下面我们看入铁会山啊，这经文什么是铁会山？佛经上告诉我们，一个小世界以须弥山为中心，外面呢有八山八海， 其最外围之山呢，叫铁围山，又名金刚围山。其铁性坚固，故云金刚。金刚能坏一切，而不为一切所坏，故以喻不坏德。最后结归到是德，这个德是什么？信德，信德永远不坏啊！信德是每一个人自信里头通通具足的啊！慧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啊！具足的东西，除信德之外，还有智慧。还有相好啊，释迦牟尼佛在华严经上把这个意思补出来了。佛说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啊，所以自信是圆满具足的，只要见性你什么都得到了，一切东西不要向外求啊，全是自信所现的，外面求没有，心外无法，这句话说得好啊，所以你向外求啊就错了，向外求的这个知识在佛法里面讲是邪知邪见，啊，从内证得的正知正见，啊，也就是由戒定慧而证得，因戒得定，因定开慧，这是自信。戒是现心得，定也是心得，慧也是心得，啊，把这个。信德了，信德是永远不坏呀，不会变的，所以它是真的，没有变异啊，决定不会或不坏，用金刚来做比喻它啊，所以是这个意思，如金啊，如铁围山啊。那么这一个小世界，许许多多学佛的同学都把它看作太阳系啊，我们初学佛的时候也是这个看法我第一次到北京看黄念老，跟他老人家见面的时候，我们非常欢喜，一见如故啊，他就告诉我，这个小世界不是太阳系，是银河系。那经上讲的这个须弥山呢，就是银河的中心啊，佛经上叫它做铁围山啊，叫它做这个须弥山呢，科学家叫它做黑洞啊。须弥山，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须弥是翻成妙高啊，妙高。那现在天文学家发现的，我们银河系的样子像一个碟，像一个碟，当中厚，四边很薄，所以它确实是凸出来啊，像一个山一样啊，取它叫妙高的意思啊。 高，他妙啊！啊，妙是什么呢？它能量太大了。那科学家告诉我，连光都被它吸收了。它有这么大的能量。啊，那明年玛雅古老的预言说，银河的中心啊，太阳跟地球排成一条直线啊，明年会有这个现象。这个现象到底是好是不好呢？啊，古老的玛雅语言说这个现象会给地球带来灾难啊，但是不是地球的毁灭，地球不会毁灭啊，带来什么呢？就是它的引力太大了啊，它会引发太阳风暴啊，太阳风暴我们中国好像《史记》里头都有记载啊，叫太阳黑子，在中国古老的典籍里头都有记载，它的周期是11年啊，所以你看看《史记》里的天文志啊，《汉书》里的天文志都有记载。那如果跟银河一对齐的话，怕银河中心，那就是我们讲的须弥山这个力量，引发起巨大的太阳风。那么这个太阳风会吹到地球。啊，科学家的估计，这最小的影响是影响我们的通信。地球上发射的这些卫星啊，这发射卫星很多，可能被这次太阳风全部摧毁。啊，严重一点呢，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磁极，就是南北极磁场的改变，那个麻烦就比较大一点。但是最怕的是它引发地球上的火山爆发，引发大的海啸啊，地震，那这个灾难就太大了啊，这是明年很可能会有这个事情发生。但是也有很多科学家认为不至于引发地球上的严重灾难。啊，像火山呢 海啸啊不至于。但是通信呢决定是受很大影响。啊，那么这时啊，这个我们啊，我们今天就学到此地啊。如铁为山啊，我们就学到了这一句。下面是众魔外道皆不能坏，我们明天再学这个。